要去查的是一个三通验光的一个结果。 对， 但其实远视储备这是一个概念，是一个医疗上的概念。对于家长，有的家长就特别认真，我恨不得每个月要去查一下远视储备，就去做三通验光，然后给画一个表格。其实也没有必要， 没必要， 这是个结果。 对， 我们注重的是一个过程。 对， 这个结果是由我们的日常行为去导致的。 对， 如果我们过段时间去查一下，知道它在一个正常的过程中， 对 啊，这正常范围内就可以了。我们要重点不是要这个数值， 不是要这远视储备的数值， 对，我们的重点是拿它来去监测我们日常用眼的。 对， 啊， 对， 所以很多家长就是把这个 把这远视储备看得特重要， 过度重视了。对对对，然后所以正常的发育状态，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十到十二岁这个远视储备消耗完毕，哎，这样子的话呢，他整个在年龄大了之后，十三十四岁之后呢，他整个如果不是特别过度用眼的话，他不太容易成为高度近视。他就有希望能够成为一个正视眼，或者是说很低度数的近视， 是， 这样也是可以的。 其实就是说这个我们就可以理解为远视储备它就是一个储备的一个东西，然后你随着年龄的增长是一定会消耗的。 对， 而我们要重视的是它在消耗的这个过程当中，它是否是正常的。 是， 咱们不能过度早，就是极早的把这个储备都用完了，不就没了吗？ 是的，所以有的家长就觉得说，哎，我八岁来一查这小朋友近视了，说我去年还是正常的。所以再返回来我们再想想，他去年那个数值他只能说是视力是好的， 对， 然后没有近视这个度数。 是， 但是我们刚才说了，七岁左右的孩子他的远视储备应该在200左右。 对， 如果这时候他远视储备只有100或者只有50，在家长看来他视力也是正常的。 对对对， 也没有近视。但其实我们从根本上去说，它已经不正常了。远视储备的意义在这儿，就是其实能够知道你离近视还有多远，你的这个屈光发育的这个速度是不是可以的？ 对， 反向去监测你的用眼是不是对的？ 对，所以其实今天您给我们科普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因为大多数人只知道说我这眼睛到底近不近视，其实大家都会忽略这个远视储备的这个问题。 是的， 所以说我们今天就明白了说，其实除了在这个正常的说我看那个视力表，我去监测我的眼睛的视力哈，然后也要重视一下这个远视储备的问题，但是又不可以去过度的重视它，就没有必要说咱天天一个月就查一回。但是它确实是一个我们预防近视眼的这么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良好的数据啊。 是是，其实近视这个问题呢，它你要说它有多么深奥呢，当然说全世界的眼科医生科学家研究的多么明白也未必哈，但是你说有多么深奥呢，原则上来说，就是你的用眼强度跟你眼睛的承受力不匹配。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天平。这个让它变近视的这个方向变坏的这个方向就是我的用眼。那这个另一端呢，就是我眼睛能扛住的是什么程度。 对 啊，只要你这个你的用眼强度超过了你能扛住的，那它就这个容易近视了。 是的， 那很多家长就觉得很委屈，说我们班不是就觉得我们家小朋友就什么都没做呀。但其实你想，人的眼睛啊， 是啊， 除了你睡觉， 对， 你都在干事儿。 对呀， 你可以脑子补转，那你眼睛在用哎。 对呀，对呀， 对，其实你只是觉得他没有做，我觉得认为有错的，可是家长为有时候认为有错的未必就是那么全面。 对对对， 他觉得我可能不去迷恋游戏， 对 对 对，我没天天让看手机呀，我没天天在那打游戏呀。 再回到我们刚才说的，就为什么会近视，那其实你所有的看近它都会增加负担。你所有的看远不够，它都会放松不够。 对， 也有的家长就觉得说隔壁家小朋友用眼可严重 了 哈， 可严重 可毁了哈。然后我们家还挺注意的，为什么我们就近视了，他不近视？你想，你的天平是自己的， 对， 你的是跟自己的去这个 比较 去比较的，你的是跟自己眼睛承受力去比较的，每个人的体质是不一样的。其实有10%的小朋友他怎么去用眼，都是正常，都不会坏的。就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就觉得小时候回忆有没有哪个小朋友说，哎呀，他天天在那儿躺着看书，天天在那捧着手机看， 也没事儿， 也没事儿。对对，确实有这样的，有10%大概。那这个你没法比。 对 啊，因为你不是这样的呀。 对 啊，那也有10%，就是我再怎么去注意，我也会近视的。 对， 也有这种易感体质。 对 啊，所以

的笑颜暖暖的